道，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是看到了水水今天戴了一个大耳机很可爱的珊珊。 对，我是今天戴着一个大耳机很可爱的水水。复读机嘛。 哇，金刚已经来了，好早。 哇，金刚好早。今天是一个周五啊，不知道大家在周末有什么安排？珊珊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你忘了呀？ 我没有忘啊，我只是让你在这儿就是做一次澄清，好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一会儿就要走啦，哈哈哈哈哈哈！ 黄泉路上请走好。 呸！对，我要休息两天，然后明天开始，我明天去武汉。对，一会儿去武汉，确切的说，9点半下了节目就要飞奔去机场。 是去玩吗？ 不是去玩， 是去陪父母。 没有，陪父母就是玩，好不好？ 怎么感觉就是说话这么小心呢？ 工作， 何必小心翼翼？什么工作呀？ 一些跟这个工作，不是很有关系的工作。 那就是下周二的时候能给我们汇报一下，就是你这个周末的工作 吗？ Of course， 可以汇报， 当然，当然。 好，那我把本 我挑一些好歹能说的嘛。 OK 啊， 归纳总结能力都极强。 要提醒大家，如果是您通过这个收音机的 FM98.2 AM927，就是听到珊珊撒谎的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真实的话呢，您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到珊珊撒谎的这样的表情。那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更重要的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右下角的直播。那点击这个直播键就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视频的上的那个图片和文字的一个互 动 了。 是不是？ 没错。那今天我会在我们的982放出我们第一条资讯的一张照片，大家来想一想这个照片到底要说明的是什么呢？那一会儿我们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哎，你有没有看到啊？其实在这个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里面呢，有一个人比你来的还早，在你放那张图片之前，耿团结已经来了。他说打卡，打完卡之后呢就开车。哎呦 ，OK， 打得真早，早上好呀！ 欢迎耿团结。那现在我把图片放上去，一首来自于金海心的《Lolita》送给大家。 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呢？爱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我的心。 海星姐变身了，是不是？ 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名字叫做《男孩别哭》。 我的朋友，静静的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真实 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街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那样在光街，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Drago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降临就会轻轻歌唱，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的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Be Frank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g Dong Dong Dong Do Dong Dong Dong Be Afraid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啊！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是放出了一张图片，我们在花椒上也把这个美女的图片放上来，好不好？ 真的是漂亮， 是很漂亮，对不对？这个女生她在日本，然后被称作为一个千年一遇的美少女。我觉得这个称呼有点夸张了，但是先看看这个， 看起来长得很漂亮，白白净净的小圆脸，然后齐刘海，卡哇伊。 嗯，卡哇伊ですね。但是 她为什么穿着这个好像是警察的服装啊？ 嗯，因为她最近是担任了一个引号的里面的这个警察局长，那就是这位日本女演员叫做桥本环奈，她近日是在家乡福冈市担任了福冈县警中央署的这个一日署长。那是用一天的方式，通过署长的身份，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宣传大使吧。 对， 向大家用方言来呼吁本市在年末 这个年初的这个特别的时段，一定要提防这个电信诈骗，然后杜绝酒后驾车。那这位女演员呢，桥本环奈是这个大家选举出来的啊，就是大家特别特别希望，呼声很高，就说哇，我很喜欢她的是。 她当警察是吧？ 不是，就是她是千年一遇的美少女。 好的，好的。我以为大家是我选举出来，我就是想看她穿警服。 哎。大早上呢，怎么我觉得这个聊天的方向有点歪呢？ 快停车，快停车， 快停车，快停车！这里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路。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美少女，如果在中国的话，能称作千年一遇的美少女吗？ 能， 能是吗？ 因为现在媒体越来越夸张了。 哎，你知道最近就是这个，在宣传语当中是不能够出现什么 罪是吧？ 罪呀、啊，什么世界啊，全球啊， 可能还需要去加一个补充的规定，不能出现千年一遇呀、啊之类的。 万年一遇， 你记不记得好像之前就有一个美少女是被称为四千年一遇的美少女？ 为什么不是3999年，也不是4111年，而是四千年呢？ 难道不应该说的是3999年和4001年吗？ 不是，但我觉得4001年听起来没有那么繁复。 好，4111年，对不 对？ 对， 为什么呢？ 好像就是4000年前出现过一个类似的美少女吧。也不是3999年前出现的， 他继承了那个4000年前的那个美少女的衣钵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都没有兴趣去查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因为4000年一遇的美少女，还有1000年一遇的美少女，这种听起来就是一个噱头嘛，对不对？漂亮是漂亮， 是这个意思。 咱们看你漂亮，我觉得就还是挺赏心悦目的。 OK， 另外还有一张她的近距离的一张照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哎、对，我刚才给大家放了一遍，再放一遍啊。对，这个照片跟刚才的照片呢是近距离的看到了美瞳。 反正不是我的型。 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女生酸酸的说？你看这个女孩近照就是美瞳，的确是漂亮。 是吧？ 对，但因为你说她是演员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镜头去看她有多漂亮了。如果她真的是像咱们之前分享的，你记不记得咱们分享过一个地铁的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女孩也很漂亮，对不对？ 史上现在也不能使用了。 也不能吗？为什么？ 太夸张，太夸张，好吧？ 太夸张。 他如果真的是福冈市这个警局的这个第一署长的话，我就会觉得他应该是史上世界全球 最漂亮的 第一署长， 是不是？你说你演员来这个穿着警服拍几张照片，溜达一圈，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么说啊、哦，好漂亮这种感觉，因为演员漂亮是应该的，对吧？你看，但是耿团结也说了，说5000年的那个美女我都习惯了，1000年又怎么样？我们俩说的好像是同一个，我也忘了到底是几千年，反正就是几千年不遇的那个美女。 徐克其实好像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好像叫做50年出一个什么来着，百年出个林，哎，这。是50年出一个王祖贤，100年出一个林青霞是吗？还是50年出一个林青霞，100年出个王祖贤？ 这时候王祖贤老师和林青霞老师是要 PK 吗？就是谁是50年的那个，谁是100年的那个，对不对？ 可能现在在温哥华的王祖贤老师也没有特别 在意这个 这件事情， 在微微一笑的一个排名。 OK， 我们把目光转向武汉啊。近日在武汉坐车的一位先生，我们就把他称作王先生嘛。 好， 因为所有这样的新闻里面的先 生 都姓王。那这个王先生他是在这个出租车的后座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惊奇的景象，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片。 哇哦，是捡到什么东西了吗？噔噔噔噔！ 你这个效果做的真的够假，你都不知道这张图片是什么，还没点开就在那边哇哦！ 点开之后就哇哦不出来，点开之后是嚯 嚯，就是在这个他的司机的这个座位和前座的后边挂满了零食，然后呢，比如说有牛肉粒呀、啊，然后有薯片呐、啊，等等等等，然后呢，你通过下面的这个二维码的扫码就可以直接购买这些零食。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我是在想说，这个司机是怎么样监督乘客可以不扫码就拿东西的呢？ 应该反正都在车上吧。如果不扫码不支付就拿东西，那就直接开到警察局。毕竟方向盘掌握在我的手里，主动权就在我的手里，我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快停车快停车。 就为了偷包牛肉干吗？ 我觉得想吃的话肯定还是会扫码支付的，因为二维码就在前面嘛，就在你面前，硕大的二维码。 我觉得可能不扫二维码吃起来比较尴尬，因为很多那个包装袋拆起来有声音你知道吧，就没法特别安静的把它拆了、而且那个什么饮料扭起来也不太好，就是轻轻的就一点都不让它发现。 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集中的办公的场地啊，或者是办公楼里面办公区里面都会有那种开架式的自动售货架，对不对，就是那个冰柜里面有牛奶啊酸奶啊然后其他的饮料啊，然后所有的那个货品摆的就是像咱们小时候小卖部的那种开架式的，你可以取完之后要自动扫码支付的。 你知道它其实实际上这个 idea 是来自于一个创业的一个小公司， 是 然后呢创业小公司和这些司机去合作，然后呢所有的进货呀布就是就布货呀什么的都不由这个司机自己来做，都是由那个小公司去做，然后呢这个司机就负责把它放就负责把他的空间腾出来给他们做就行了。那当时实际上这个王先生呢他是没有去吃的，因为他觉得可能整个的这个食品的安全会来源对可能是没有什么保障。那目前呢根据记者的这个调查，这个在出租车里面扫码可以买零食的这个小摊贩呢这个小摊点呢是首先它并不违规，没有规定是说 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对，没有违反目前的规定，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比较新，所以呢这个武汉的相关部门是决定针对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现象去进行一个调查和一个核实，检查相关公司的资质之后再慢慢的去说这件事情。 我不是明天就要去武汉了吗？我不是今天就要去武汉了吗？我打个车试试。 你打个车试试 看看有没有卖这个的， 好 不 好 、那你最想吃什么呢？ 我看一眼啊，我看看这位先生的车上都卖了些什么啊、牛肉那个黄桃干儿，还有其他的看大红枣是不是，反正其实就是一些坚果类的那种可以一颗一颗拿起来的零食啊、我觉得牛肉干儿吧，我特别爱吃牛肉干儿。但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在出租车上坐过的或者是看到的最有趣的景象是什么？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就是那个读书的 APP， 罗胖子做的那一个，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场景化应用，叫做就是刚好打车的时间大家一般都是在15到30分钟，它的一个场景化应用叫做打一次车听一本书，然后可能也我不知道有没有跟那个就是各种打车的公司啊或者出租车公司官方的去合作，但是这个场景特别好，对不对，其实你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很多人会晕车呀，然后可能不愿意盯着手机看，盯着看会儿有点头疼啊之类的，就需要去听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相比起来呢不如听98.2好不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一首李玟的好心情送给大家。歌手同样都姓李，但是这个不是李玟的，不好意思看错了，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 让我们欢迎范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欢迎星光大道的丹尼。 早上好。 怎么这么像那个叫什么？ 大。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有没有信心？有。 OK， 那在我们好奇头条号当中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资讯啊。 等会儿我要告诉你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在北京那些足疗店，然后欢迎人都特别的热情。 不知道，没去过。 别闹，他们欢迎人都特别热情。 你是自己去足疗店？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贵宾往里面走。这种，然后有一次我特别爱去足疗店，因为我喜欢按脚嘛。然后有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常去的那家店，我这么走，然后直走右拐就是楼梯，然后可是直走你不右拐再往前走，就是他们的休息区嘛，就是你如果有的时候来了没有房间，我没有及时就在那儿等着休息，然后在休息区上呢有一些零食，比如说果丹皮呀、什么什么都特别想吃， 要扫码吗？ 不用扫码，就是他是给客人摆着的，就放在那个果盘里的那种，我就很想过去拿两颗再走，然后但是他们太热情了，一路护送着我，闺蜜你这边走，这边走，欢迎再次光临，我就算了，别打了。有的时候热情没有眼力劲儿，对不对？ 我觉得 观众们喜不喜欢？ 我觉得热情没有眼力劲儿这个事情，真的有时候挺让人苦恼的。真的特别特别让人苦恼。 对， 然后你知道我会想起就欢迎光临下次的欢迎下次光临这件事情，是我以前就是在三里屯，就是有一个朋友嘛，然后呢他家离那个就是三里屯那一片都特别近，离工体也特别近。你知道这种人家里面就特别适合 pre drink， 就适合就是去酒吧或者是去夜店之前先喝一杯，对不对？不是，就是有 pre drink 这个词的， 先喝两杯， 就是 prepare 就是准备的意思嘛，对不对？然后 pre drink 就是准备着的喝一杯，然后 相信有这个正儿八经的词儿， 真的是有 pre drink。 然后呢， 就是那天 pre drink 的时候就喝的有点多了，你知道吧？就大家可能就是喝猛了一样。然后就是我那个朋友，就是那个房主，然后就是他自己穿好鞋以后，然后我们就第一个人开门就出门的时候，然后就说欢迎光临，欢迎下次光临。 这个还蛮可爱的呀， 就把每一个人都说了一遍，然后他自己就留在屋里了， 就不用去下一场了是吗？就是去他那儿喝了等于。 哎，姐他都已经欢迎光临欢迎下次光临了，谁还敢他带他去， 开玩笑呗，怎么会表现出这不是职业属性。他一定是那个足疗店出来的 足疗店老板，服务培训师。 好奇怪，丹尼竟然说这个人声听不见，真的假的？再仔细听一听，金刚啊，范范也可以告诉我们听不听得见人声啊，应该没问题吧？ 难怪大家没有互动今天。 互动会少一些，比平时，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每到年末的时候，各大杂志啊、媒体啊什么的，就开始有这个年度人物、年度书籍、年度音乐、年度电影，种种的年度的榜单了。那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其中的一本杂志，来自美国啊，《Time》，时代杂志。那今年时代杂志评出的七位年度风云人物分别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打破沉默者，这是一个族群，一个组织。然后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国家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知名篮球运动员科林·凯普尼克，以及美国导演派蒂·杰金斯。那其中在这七个人当中，就七个获奖者当中，登上封面的是一个叫做打破沉默者 Me Too 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是在好莱坞的一桩性丑闻发生之后，迅速的利用多媒体和新媒体的方法，鼓励有这样同样的故事，就 Me Too 的这样的人站出来。然后紧接着有超过来自不同国家85个国家的1700万以上的这个人和事件被暴露和被曝光出来。 他的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能算是说获不获奖的问题，他只是一个说这个杂志的视角来判断在这一段时间或这一年比较受世界关注的一些话题或者是人物，对不对明白了。 所以我们也是会在年末的时候继续的去关注这些榜单啊，也是希望大家其实在年末的时候又到了这个好好盘点这一年你到底荒废了多少，你离你的梦想又远了几步，和你到底真的是不是不够优秀，你是不是永远平凡。 还记得那时的梦吗？ 年少时的梦是不是？ 是朵永不凋零的花。曾经经历了风吹雨打，看世事沧桑，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曾经经历了苦痛挣扎，哒哒哒哒哒，我已经没有他。 ending 很好。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走吧，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为什么这首歌唱的这么长？你很爱这首歌是吗？ 对，爱的代价呀。 啊，对的。 就怎么着也能放，也要烫到副歌吧？因为这首歌不烫到副歌，很容易像梅艳芳的《女人花》。 嗯，好，咱别唱《女人花》了，你觉得呢？咱们一个是女 人。好好好。 我有花一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艳耀夜红尘中，女人如女人如女人如花花似。算了，放弃了。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秀才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 好开心， 开心，欢迎达飞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达飞说，珊珊你这搭配真抢镜，你说我身上穿衣服吗？衣服吗？ 对，你看我基本上都是穿白色，然后还被我们这个 logo 从来都是遮住身子。我每天早上就只有一个头冒出来。 想要看那个就是水晶同学如何冒头的。 想要看我的头冒出来，你就打开98.2的直播。 怎么打开直播？主播能不能告诉我？ OK，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我们有 直播的你。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快点啦！怎么互动啊？到底？ 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您猜一猜，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呢？首先，您在花椒直播上是不是可以搜索到一个活力982的房间？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早上的人都已经和我们打招呼啦。早起的人最健康、最快乐。那还可以通过 北京时间，早起的人最健康、最快乐。 对，还可以通过 晚起毁半天，早起傻一天。 是晚起毁半天，早起傻一天。 最快乐，好不好？难得 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魔术的魔，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啊，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在那里呢，您还可以通过图片和我们互动。我经常会发上去一些就是珊珊会事后打我的照片，但自从他打我打得太狠之后呢，我也就没有再鼓起勇气发了。 知道疼了是吧？ 知道疼。 来吧，不知道大家都是做什么职业的哈，可以把你的职业发上来让我们瞅一瞅吗？如果是已经工作的朋友啊，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份排行，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排行榜，听起来真的是还挺孤独的。我们来分别听一下，你觉得哪个最孤独好不好？第一个提到的其实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一个列车司机，你有没有印象？日本的一个列车司机，他每天呢唯一的司机准时将列车稳稳地停在站台旁，唯一的列车指挥员在确认一个少女叫做原田上车坐稳后会吹响口哨，挥动旗帜示意开动，而唯一的信号员也会按下绿色信号灯的按钮。 对，就是因为这个铁路好像要改道了，但是因为这个女孩没有别的车坐， 对， 所以他们决定送这个女孩上学，一直到这个女孩高中毕业。 对，地处这个偏僻乘客稀少的北海道石北线，是一个车站啊，花了3年的时间陪伴唯一的乘客原田走完了他的高中旅程后才关停的。 现在原田毕业了吗？ 对，毕业了。 今天他毕业了。 他毕业了。 好， 终于不是最孤独的这个职业了。所以有很多网友说，这辆车的列车司机啊，还有这个信号员啊，其实都是蛮孤独的。因为这个列车司机好像他只能自己停在自己在驾驶室里面，你别管这个车走到哪儿，穿过原野也好，还是穿过平原也好，穿过森林也好，听起来好像很美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人开车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3年，听起来是有一点孤独。 但我觉得这个感觉很不错。哎，我觉得 3年，你觉得呢？ 你看我们做节目不也大半年了吗？对不对？ 时间过得好快啊。 时间过得很快的。 时间都去哪儿啦？ 今天那点事儿说 啊，今天那点事儿来了，那我别唱了。 给创营的都喝多了，所以互动少了。是昨天你们有喝大酒是吗？ 是吗？ 我没喝，我没喝。 哦，你没去是吧？ 对对，他们在武汉喝的。 好好好 嗯。怎么感觉就是？ 哎，怎么感觉好像武汉？武汉这个名字是在哪儿听到过？ 我今天晚上就会喝多。嗯， 好的。菜地的瓜说，嗯，帮我排个序，肚子饿，然后困得不想起。还是听直播， 还想听直播、嗯、他意思有三个选项，饿，然后困，听直播，不知道该怎么排序。嗯，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打开直播， 嗯， 然后再去吃东西，然后再睡觉、嗯、因为你毕竟不能边睡觉边吃东西、 嗯、 但人很容易饿的时候很困，困的时候很饿，这是很正常的。 嗯， 嗯，所以说其实基本上你如果听直播的话呢，基本上可以保证呢边听直播还能够边吃东西，就解决了困的问题。 对。你知道顾城有一首诗叫做你一会儿看星星一会儿看我， 嗯， 我觉得你看星星的时候很近、 嗯、 看我的时候很远。 嗯， 是首很浪漫的诗、嗯、对不对？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改了，他说你一会儿很饿一会儿很困。 嗯， 我觉得你饿的时候很困， 嗯， 困的时候很饿。 总之反正听直播可以解决困和饿两个问题、嗯、对不对？ 而且刚刚我们在这个直播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间也有朋友在说啊，耿团结说今天特别特别冷，说冻死了。 在哪里啊团结？ 你人家在河南啊。 啊、 嗯、 对，河南烩面 耿团结嘛，对不对？ sorry。 然后、嗯、这个拈花一笑 哟，这名字听起来好坏哦。 我好喜欢他的这句话，他叫做水是如花山似梦。 哎，等会儿，好熟悉的一句词，好熟悉的一句词。 他的意思就是说水水长相如花，然后山山 女人如花花似梦。他记得是女人花的梗。 对，但是他的、我理解应该就是水水像如花，然后山山 漂亮在红尘中、嗯、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女人花、嗯、为什么不一起把我扔在这里。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嗯，你看大家在讨论啊，他说现在哪里还能以职业去这个界定现代社会的女性啊，职业女性整个是半个社会生态系统。然后他的意思是这个刘玉水在说在公司被这个被老板当男人一样的折磨女人、 嗯， 然后回家做全职太太，伺候孩子，伺候老公，收拾家务做饭，不仅得上得厅堂，还要下得厨房，家务小能手，然后站得了老板，然后要斗得了婆婆。 怎么就开始说起女人的不易了呢？ 对啊，我也想问为什么呢？ 因为篝火上说摇曳在红尘中，对不对？篝火说什么呀？ 对对，篝火之上说已经无法阻挡。山山够。 嗯， 来， 女人花，你们还没听够吗？你们能不能点首新歌？敢不敢点？好不好？ 现在 敢不敢点歌？你点， 我点一首新歌。 嗯，在你点歌之前能不能让我说完这世界上就是最孤独的十个职业、 啊、可以、 嗯、第一个职业太空宇航员。 很孤独。 很孤独，因为他的悲欢离合只能留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喜怒哀乐也无法传播到静谧无边沉默如石的宇宙。好，但我没说这段话实在是太作了这段话。第二个最孤独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达菲和基恩那点事儿可能就会有些共鸣了， CEO。 嗯， 就是可能自己有很多压力，也需要向上去寻找依靠，向下去寻找支持，经常够不着，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孤独的职业，演员。 嗯， 有一句话说叫做演员们人人都是外向的孤独患者，而无数个张国荣们也是以最残酷最直接的姿态一次一次的就是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种他们内心的一些挣扎。好像很多演员都会有点轻微的抑郁症，对不对？ 会， 好像是。来吧，咱们再看下一个最孤独的职业，出租车司机。孤独吧？ 出租车司机还好吧。 嗯，会不会有可能他们特别特别的热情，他们特别特别的话痨，你一上车他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是说明他们孤独呢？ 我觉得是。 嗯 嗯， 我一般觉得越热络，然后要寻求和别人的互动的人，其实可能内心越孤独。 嗯，但是实际上我很爱跟出租车司机师傅聊天。 嗯， 啊，我觉得他们就是 我已经叫无数个出租车司机去听我的节目了。因为基本上我的那个定位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嘛， 嗯， 他们都会有意无意的问一句，嗯，我就会说您可以听我的节目。 哦，嗯，你胆还是大。 对， 他们也会问我，我就会说对对对对，上班上班上班。那如果是水水的粉丝，按照水水这个早间打车的频率，然后可能还是真的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师傅您好，师傅您好，我们这里是微微一笑啊，给您送上最精致的祝福，祝您今天盆满钵满， 生意顺利。 嗯， 努力， 兴隆啊，兴隆，兴隆。 然后拈花一笑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俩不是一直在直播间寻求互动吗？看来主播也很孤独， 超级孤独啊，特别需要支持， 特别需要支持。 嗯。多点关注啊，谢谢各位了。 然后 好好 比如说篝火上说入殓师很孤独， 我 入殓师算孤独吗？我觉得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他不会一个人入殓吧。会不会害怕呀？ 入殓是不会一个人入殓的了。 对不对？ 对。 可以抱团取暖一下下。 对。嗯 嗯。 还有什么 出租车司机的确是一个人开车嘛。嗯，要不然的话两个人没法开。你没有听过吗？我昨天跟我 还有一种是很 什么 舞蹈演员， 为什么 我一个人跳 舞多少有点孤独。昨天我导师跟我讲，就是他和他太太一起去美国的时候，在美国东海岸，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山好水好，好无聊，然后特别特别就是人烟稀少，然后他的太太刚去的时候就要被憋死了，说我的天哪，好无聊啊。然后有一天他出去遛弯的时候碰到一个遛狗的女的，然后完全不会中文的一个女的，然后两个人聊了两个小时，站在田野里。孤独惹的祸呀。孩子长大后的全职妈妈在这个榜单上也上榜了，说全职妈妈当你的孩子出去工作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很孤独。嗯，不知道大家觉得什么更孤独呢？哇，底下有评论哈，我看到前方的远行者说内心孤独，内心丰富哪句孤独， OK 啦，你厉害。一位读者说海员很孤独，有可能因为飘在大海上，对不对？最悲伤的是有一个网友留下了两个字，主播。I don't know why。 就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主播很孤独呢？ 哎，其实你知道吗，我对这件事情可能要走一下心了。 走，主动咱就走啊。 我最近就是在考虑就是工作的事情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自己要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挺广泛的。 对， 然后我最近就是慢慢的感受到，就是真正想做一件事情，想要把它做得认真，而且就是做到你觉得有意义这件事情的人都特别孤独。 嗯， 你知道吗？就是让我瞬间就觉得说，就是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娱乐的时代。 嗯， 就是大家真的哪怕就是不愿意浪费两秒钟在一件他看起来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只要这个东西不好笑了我走，只要这个东西没用了我走，只要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时间安排了我走，只要这个东西我可能会没有兴趣我走，这个东西不是名人推荐的我走。他们有太多太多 millions of reasons to go， 百万种理由可以走，但是你甚至找不到一个理由让他留下来。 嗯， 你不觉得吗？ 你在努力让谁留下来啊？你听起来真的好孤独啊。 就是比如说那天我和一个就是出版社的编辑在聊聊书的时候，就是现在做书就是很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首先大家不愿意读长篇幅的东西， 是的， 然后大家不愿意读没有图的东西，然后大家不愿意读太严肃的东西，然后大家都适合短平快的东西，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书和网络上的那些文章又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为什么要去买一本书，而不是在网络上去订阅一个公众号，等它每天更新？我同样每天看一篇文章，和同样等一个公众号更新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 对吧？ 可能还是有很多书是在很认真的做这样的一份，想把一些艰深的或一些思考性东西放在这么一本出版物当中的一些工作。是不是很正常？我觉得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孤独并不可怕。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很高级的姿态， 超级高级的， 对不对？因为反正也没人理你嘛，只能假装高级。而且我好像我的心态会比较好，就是我会很关注那些留下来的人，总有人留下来的。我不太关注走的人，对不对？是谁在唱歌？哈，温暖了寂寞。哈。 你看强子说了，他说每天早上都会听到你们的节目，每天都会给我带来快乐，突然听说要改版或者不播了，心里真的好难过呀，真的好喜欢你们。嗯，给我们台写信。天哪，主持人真的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个强子，你把你微信给我，就是把你那个微博给我一下，我给你发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你好的模板，好不好？跟台领导反映一下。 怎么台领导会听咱们节目的，好不好？ 电话一笑说，有理想的人才孤独。 嗯，但是我其实我很欣赏这种状态。你包括其实我最近在跟一些成熟的人或一些导师类的人来聊我想做的事情，他们刚开始就会提出一些疑问，然后可是发现我自己还是能想得明白怎么去把这些问题解决，然后我的状态很坚定，我就一定要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去做吧。万一成功了， 对， 就是老年人的心态永远是你万一成功呢，因为他知道世事没有定数嘛，就是是需要他的那个变数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愿意让你用这种热情去尝试。 对， 反正就一定要孤独的而且坚定的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微微一笑陪伴你。 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来自这两个人，蔡依林和周杰伦，布拉格广场。 现在各自忙了呀。 流浪 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啊、我们继续今天的翻滚朋友圈。刚刚我和珊珊在这个节目间隙放歌的时候一直在聊，就最近的演员诞生这个节目嘛、 是的 然后就聊到欧阳娜娜的那一段，说什么妈已经走了十年了， 蚂蚁竟走十年了 然后就有网友把它 P 成了就是这个 蚂蚁竟走十年了， 十年了，好好笑， 对，很可爱。但是其实我很喜欢欧阳娜娜，我觉得她非常非常的纯真，就那个少女的姿态非常的吸引人。加油，普通话好变。 今天好像我们又炸出了一个叫刘玉水的朋友， 谁呀？ 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之前可能发言比较少啊，或者是没有发言。他说要改版，不会吧？微微一笑是每天早上大家路上的小伙伴。听到这个消息好伤心。 其实我觉得改版之后也会成为大家的小伙伴的。 对，没错，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哈。对，但是我跟水水可能不会成为固定的搭档了，或者是不会经常出现了，反正哈哈，关注我们的微博好不好？ 天哪，都要哭了。 说再见吧。 继续翻滚朋友圈。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好不好？来看这么一件事情吧，其实挺严峻的这件事情，还是先别有趣了。因为2018年呢，教育部是公布了2018年全国的大学生的毕业的一个情况，有多少大学生会在2018年毕业呢？猜测一下。 500万。 不可能。 多少呢？ 很早很早之前就600-700万了，几年之前的数据。那今年是2018届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会达到820万。 好多人、 对的，所以说就业的创业的这个工作会面临非常复杂的严峻的形势。12月6号的时候，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呢是在北京召开了。教育部呢党组成员林慧卿老师出席会议讲话，他其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说2018年的时候将会达到820万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情况，所以说创业的形势会非常非常的紧张，也希望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哈可以找到自己特别适合的，所以说特别特别需要我们进行找工作之前的规划，越来越需要了。 对， 不要像就是很多师哥师姐那样比较随性的去找工作，先想好在大二大三的时候非常确定你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然后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在面试笔试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跟这个有经验的师兄师姐老师多取取经，然后千万不要在这个非常关键的关头上，是吧？你怎么了？ 难道不是应该要做最好的自己吗？ 做最好的自己干啥？ 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业压力挺让我们觉得烦恼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大学的时候，可能现在中国的大学越来越重视这种职业技能的这个培训感了。就说你可能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实习，然后就会开始向自己的那个工作的方向去迈进。但我总觉得好像就是工作找不找得到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确实需要很明确的规划，但是也不要太过于沉默在这个找工作的这个漩涡当中，对吧？其实你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找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属的一个选项而已。 可是我觉得在人生重要的关节口上还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就比如说你高一高二可以玩，但是高三的时候就一定要好好的去学习，保证高考可以考好。然后你大一大二可以稍微轻松一些，但是大三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想想我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虽然工作只是生活的附属品，只是人生的附属品吧，但是在你唯一可以找工作的这一年，为什么不好好找工作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微信 先拿到再选择嘛。 微信公众账号这个篝火之上胆子真大， 说什么 他说啊，他说山水绝配从此绝唱了吗？可惜了多唱几首吧是不是 胆 子大？胆 子太大。 然后代表靠近不代表我快乐，说只要你俩在做什么我都听。然后陈旭 真的假的？陈旭说好的， 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感觉好温暖。 是的是的，谢谢。 也是谢谢我们在982魔力工厂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 因为我们也是很想给大家创造这种每天早上很文艺很清新的这种感觉，很有趣的一个感觉。 所以820多万的大学生现在找工作很难，对不对？ 听起来这个数字是越来越难了嘛，因为的确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的一个环境。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哈，就是我们只能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的话可能以后会后悔，哎，我当初怎么没好好找工作呀。 你要播首新歌了是吗？那我在这个时候还是跟大家说一件很文艺很清新的事情吧。我们是一辆很文艺很清新的早间节目啊。为什么说是一辆呢？是因为我最近在重庆发现了一辆轻轨列车，就特别的文艺，特别的清新。它是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列车呢？比如说你在重庆的轨道交通三号车的列车上，可以听到这么一些经典的诗句：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哎呀，就是在别康桥，对不对？漫溯，满载一船星辉，是星辉斑斓里放歌。在很多重庆的列车上，你会发现可以听到动人的歌曲，还有诗歌。12月6号上午，市民陈怡在乘坐轨道交通三号线的一列8辆编组列车的时候，发现车厢里的广告变成了诗歌。每首诗歌呢，不仅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还配上了应景的背景图画，让人感受到诗和远方的浪漫。 哇、哦！ 是不是听起来 好棒 对不对？如果以后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地铁上全是贴的是诗歌，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 那据了解呢，这是英国总领馆文化教育处和重庆轨道集团联合推出的一个叫做在轨道邂逅诗歌的活动。重庆市也是给出了很大的支持。那他这个活动可能跟英国的这个单位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主旨呢，是希望把优美的中英诗歌利用轨道交通的公共空间展示出来，给大家增加更多的这个知识还有乐趣，来推广中英文学。其实在此之前，上海、广州等地也推出过在地铁邂逅诗歌的活动啊、哦，但是在重庆这是第一次。不管怎么样呢，这列满载诗歌的列车已经上线好几天了，被不少网友称为是重庆最文艺的轻轨列车。 这个特别是在地铁里面能听到诗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能为一天的工作就铺垫一个好心情的。 就怕有点听不清，我觉得会不会听不清啊？我总觉得地铁嗡这种感觉。 你就想下一站是哪儿？那个听得清吗？ 听得清。 那怎么会听不清诗歌呢？ The Is she done? She done. Passengers, please get off. 还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在重庆，可以去试一试，在这个列车上可以听到谁的诗歌呢？比如说，中文和英文诗歌各占20首，包括莎士比亚、雪莱、李白、杜甫、徐志摩等文学名家，还有一些两国崭露头角的80后青年诗人。 比如说， 萨拉豪。是美英国的诗人。 okay, 还有一个叫做司荣允，应该是中国的诗人吧，可听起来像是笔名。对，哎呀，反正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当中可以越来越多一些这样的文艺的清新的浪漫的事情，忙碌的生活增添一点优美的色彩。 没错，那今天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当中，我们是请到了一位大叔。这位大叔很厉害，那一会儿我们请大叔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这个大叔热现象。 好的。 OK, 一首王力宏的《爱你就等于爱自己》，一会儿见。 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篝火之上说，大叔会变热是因为欧巴们都变老了。讲的好有道理。 有道理、啊、就是迷人的还是那群欧巴是吗？ 对，只是欧巴变老了，现在是大叔了，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吧。其实喜欢的永远是一波人，只是一波人爱着一波人，这样循环往复、 对， 一代又一代。 对，但是希望大家无论出走多久，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对，你知道我现在常常还是会觉得，就是一个小孩看到我、第一反应是叔叔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哎。 明白，你还习惯被叫哥哥是吧？ 就是、 你还觉得自己是个大哥哥的形象。 就类似吧，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20年以后，他如果叫我爷爷。 我跟你讲，不会这样的，叔叔的时间很长。 OK。 对，叔叔真的可以好几十年。 婆婆呢？就比如说你现在 let's say 你比如过了30年你是48岁对吧，然后30年48岁以后 算了一下不亏。 有一个小孩他4岁，看到你，他叫阿姨吗？ 叫阿姨。在你满头白发之前，大家都会有一个不叫阿姨的这个礼貌。 但根据现在的科技发展，你永远不会有满头白发的时候吧，吴珊珊？ 或者是满脸皱纹。 你也不会有 吧。或者是看这个孩子的情商。我跟你讲，有一次我有一个亲生弟弟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一回我上学的时候还在家嘛，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跟我弟弟一起下楼。下楼的时候碰见了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个长辈女性，我俩同时开口叫人，我叫阿姨，她叫奶奶。好尴尬，主持人都救不了场。当时 我觉得很明显你弟是被你害的呀。明显就是你是戏精啊。你老是说那个人看起来是不是就是奶奶。 奶奶。是奶奶。 OK， 那在我们的大叔到来之前，一定要放一首这个来自少年的歌啊，来自曾舜晞，叫做 早 安少 年。 早餐牛奶的温暖，相信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昨天留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听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摇摇脸，说声未来你好 ，Yeah。打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 终将没时间偷懒，还谈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脚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听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下脸说声未来你好 Yeah， Hey Everybody 说早上好，指令妹妹怎么还没到，外面阳光那么好，快跟我一起摇摇摇，脚上翘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眼睛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大声点说声未来你好 Yeah， 哈哈哈 回来，这只是微微一笑。那今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当中聊到的这个大叔，其实实际上也不是说就是要脱出他大叔的这个身份了， 嗯， 因为他就是被评价为这个自媒体圈的吴秀波，我不知道他本人会不会接受这个评价，所以在他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先说了。 哦，对，哦，这个大叔的称号才是自媒体圈的吴秀波。 对啊， 来的是二叔。 来的是二叔。 嗯，对，是他们的主编。 哦 ，OK，OK，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叫做《你可以和左先生一起谈恋爱，但一定要嫁给右先生》。 嗯。 啊，那篇文章我觉得好像在我朋友圈还是刷的挺火的。 OK。 看过的可以帮我打个一哈。来的就是这个公众号的一个主编。 嗯。 我看到金刚问说：“太好听了，这是什么歌呀？” 这是叫做曾 顺 熙 的， 叫做《早安少年》。 早安少年。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MC 郑建林也来了，说你好，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有时间呢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互动的方式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遍好不好。 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那在982魔力工厂当中呢，我们除了每天会为您推送特定的内容之外，还会在直播当中和你们进行文字或者图片的互动。厉害了， 厉害了！飞飘飞飘也来了，说同道大叔，不是同道大叔，同道大叔是讲那个就是大家的一些星座的这些这么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做的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火， 对 不对？ 现在大叔普遍都很火，哎，我觉得现在女孩很吃大叔这一套。 你知道为什么吃大叔这一套吗？我不知道。我想了想，我觉得大叔， 问问大家为什么最近就是突然大叔当道呢？ 可能是因为大叔的人设这种形象也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就是大叔所代表的这个名词是什么呢？是宽容，是有阅历，成熟，然后有包容力，所以就是大叔的那个感觉会给女生很多的安全感，我猜测，就有一种很牢靠的感觉，所以很多女生会喜欢大叔这种人设吧。 为什么呢？大家为什么喜欢大叔呢？和我们聊一聊嘛，对不对？我觉得就首先大家喜欢的大叔都是帅大叔。 鼓掌。 对吧？对吧？ 对 吧？ 必须得帅才行。 颜值好像是现在的 大叔一帅就真的是那个魅力特别特别的大。对不对？但是大叔就是没注意的话就会变成中年油腻猥琐男。飞镖飞镖特别可爱，自嘲地说，他说在大叔到大爷的路上默默前行。 一旦跨过那条线变成大爷，这时候就有点受不住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嘉宾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那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好了。 好的。 刚刚聊到的是大叔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实际上在时尚界一直以来都会有这个比如说男装和女装的问题。那最近呢，这个巴黎世家 Balenciaga 这样的一个服装品牌也是宣布了他们要把男女装合在一起来办一场秀，并且不取消男装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在巴黎时装周上会继续他们的时尚叛逆之道。所以我们也是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个 Balenciaga 的一个改变。 期待。我还是蛮喜欢看时装周上的这个男生和女生的服装的，因为听起来它特别的酷炫，再加上就是会有更多的设计。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关注一些时尚的东西啊，可以给生活增加一些非常美好的色彩。 那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大叔是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 二叔请坐。二叔， 二叔请坐 那边。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好，好嘞。对，坐，您坐，您坐，您坐。咱们直播间今天是一个就是现场来到这个头一回。 对。 编进来，编进来，别介绍。 我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吧。 OK， 好，大家好。 很长的自我介绍哦，很给力的自我介绍哦。 像你一样啊，大家好，我是凿梦啊，也是那个自媒体时尚情感博主莫纳大叔的主编啊，大家可以叫我莫纳二叔。 他是二叔，你知道吗？ 对，我是二叔， 他不是大叔本人。对，你跟大叔什么关系啊？ 我俩其实算是合伙人吧。对，联合创始人，然后前年创了这个自媒体。啊，莫纳大叔。然后因为现在大叔也是相对于这种人设来讲是比较火了，不管是在影视作品当中还是在自媒体当中，大家对大叔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大叔现在抚慰的都是少女的心，对吗？ 不仅是少女，我认为是所有女性以及一些还在成长的男性，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大叔的心。 哎，你们不要用抚慰这个词，听起来特别吓人，你知道吗？刚才我那一瞬间我都慎死了，什么大叔抚慰的 事情，抚慰太小情小爱了。 什么用词？ 关爱，关爱，好不好？ 可以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你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它比如说粉丝的男女比例有没有研究？ 80%是女性。 哦，你们都写什么呀？因为我刚才看到了一篇就是很火那个文章，就是左先生和右先生那个文章。 哎呀，这个都被您发现了，这个当时应该算我们平台第一篇几百万的文章吧。然后全网的话，在当时我们的公众号是几百万，因为后来迁移了，那个数据不见了，然后但是它在全网的传播应该是破亿了。 哇，厉害。 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这样来理解好不好，就是你们的主打还是说时尚情感， 对，生活情商， 这是目前最热的一块的话题。 对， 我感觉，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陪伴人太久了，一直可以陪伴你。我知道有些粉丝可能你像有些账号的话，它的属性可能是当我长大了我可能不需要你了。我们这儿是我希望你有一天你的治愈了，你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一直除了情感上，我可以帮助你一直成长，提高你的情商，然后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对，这是我们提倡的东西。 那现在具体的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听一听。 既然嘉宾来了，我觉得具体的问题这样吧，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好了，好不好？ 好的，有一个朋友，水有一个朋友。 以一个朋友开场，这样是不是就等于说是自爆？ 好，我有一个问题，对， 他呢，就是从这个7年的一段感情里面，就是走不出来，然后一直思念这个前任。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女性， 水水，帮你，我不知道你一直过得这么苦。 这个是模拟的。 你不说你走出来了吗？ 这个是模拟的。这个是模拟 的。好 的， 好好，没事吗？ 有句话叫念念不忘啊，必有回响。但是这句话大多时候在这个情感当中还不太适用。因为后来发现念念不忘，其实也 必有耳光 啊。对，必有耳光。对。然后其实我们也写过很多关于这方面，也剖析过，不能说写吧，剖析过很多这方面的关于情感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事儿看缘分，真不好说。我今天要说了任何事情那个任何关于这个事儿的一些解决方法，他回去试了不好用，我觉得我都对人家不负责任。对吧，觉得还是看自己具体情况。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其实有很多文章可以慢慢的去帮他慢慢的去淡化。 看这种消息。 你是主编的话，你会亲笔写这些文章吗？ 我们的团队工作模式的话，其实还是我和大叔来定一些框架，来定一些选题，包括一些我们会找很多搜集很多真实素材，这个是很关键。我们不编啊，编的东西太假，对，我们一定要找真实的案例，或者说找当下大家最关注的东西，对，然后去分享的给大家有用的东西。 那你觉得就是在你们找素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现在的这种比如说都市白领也好，都市人群也好，就是最让你们觉得很常见或者是说特别特别需要解决的这种情感问题是什么？ 我们家的粉丝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单身居多，以及特别就是分手之后受过伤害的居多。说实话，过于幸福的人，对，过于幸福的人啊，说实话他一切都顺利的人，他有时候他 没 太有空看玩朋友圈玩微信的，对，他就是会沉浸在他那个爱的气氛当中。 你知道吗？就是我前两天不是发了一个我自己最近工作上的一个成长，然后底下有人给我回复恭喜恭喜恭喜，然后有一个我一个同学立刻就跟我说，我看到有人恭喜你是不是怀孕了？我说你的脑子里是不是只有就是，他就是完全沉浸在幸福的过程当中，他会屏蔽其他的 事情，对对对。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公众账号里面也是，会发现大家还是可能会需要一些精神上的 需要，对，而且社交需求特别强。社交需求特别强烈，这也是我们未来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会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100多万粉丝，女粉你像80万，包括男粉现在新加的人特别多，他们其实也有这种社交需求，但是我们不会。 哦，我知道了，你们的粉丝是80万的女性，剩下20万是为了这80万女性来的。 的男性， 对， 对，他们是有更强社交需求的， 对对 是吗？ 很多他们追求的女性正在关注孟娜大叔，他们就会关注。还有就是我们这边已经有很多粉丝是因为这个平台，已经从恋爱走到步入婚姻，已经有孩子了，也有，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做了将近两年了，2016年1月15号，这不快将近2周年了吗？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情感方面的这种，真的让人觉得挺幸福的。 对，他们的这个定位其实也很好。我觉得我看过很多情感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很多是女生做的，因为女生很爱写情感的事情嘛，很爱叨叨情感的事儿。但是男生从男生的视角，然后他又定位成大叔，好，我是有人生阅历的，然后我来帮助你，帮你分析，这个定位还是人设很棒。 对对对。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你们的内容主要还是放在情感这个角度，对不对？ 情感和成长吧。情感是一方面，因为小情小爱过于多了，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不适用了。举个例子，你 其实 有点腻，对，所以说我们非常会合理安排这些内容的方向选题，可能一周里面会有2-3篇是这个，但更多是其实是一些人生观点。举个例子，我们当时平台人民日报也转发了一篇叫一个人靠不靠谱就看这三件小事。 哪三件小事？ 事事有交代。 等会儿，事事有交代，水水，你想不想做一个靠谱的人？ 我是一个靠谱的人。 咱们这样，咱们正好跟大家互动一下吧。这篇文章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但是请问大家觉得从哪三件小事儿可以来评判一个人是不是靠谱呢？刚刚二叔已经给出了一个他们的文章当中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事事有交代。这点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共鸣的。首先我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嘛，我觉得我从自我反省角度自我批评一下，我不靠谱而对，但是我就是不靠谱了，怎么样？我就经常安慰自己，就比如说这个文艺工作者，然后创造力比较强的人， 对， 常常事事无交代， 艺术家都这样， 对不对？得到内心的宁静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俩 开心就好， 都宁静了，就 给你发， 给我 一部分，给你五， 然后继续呢？ 第二条是什么？ 还有就是渐渐有着落。渐渐有着落。 跟第一条听起来很接近， 很接近。 对， 还有就是凡事有回音。 什么是靠谱啊？ 靠谱， 回到源头， 能做到这三件事的人吧，他有这个习惯的人，几乎吧，你跟他交往当中或者处事过程中，你是比较踏实的。 所以二叔是这样的人吗？ 我可能自己认为我做了还不够啊，但是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还是比较靠谱，但是我的要求可能比较高一些。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靠谱的， 看起来靠谱，这是怎么形容？ 大叔看起来都靠谱， 我觉得大叔 莫纳大叔是特别靠谱。莫纳大叔是特别靠谱， 因为其实我在翻就是莫纳大叔的这个公众账号的这些文章啊，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些文章真的非常非常抚慰性很强。 是吗？ 我觉得是。 你得到了一些，你现在 peace 了是吗？突然。 就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突然 peaceful 了很多。 待会儿可以跟咱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些点好像得到了，被自己感觉自己的情绪得到了一些安抚，好不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呢，也有很多人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哈。我看到了这个陈旭说，为了山山水水开始启用了废弃已久的微博，开始关注我们了。对，你知道我们微博是啥吗？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 我的微博是你可以叫我水。 哎，对，然后包括。小明特别可爱，刚才我们在讨论为什么大叔特别的火嘛，这种人设，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说在大叔到大爷的路上默默前行，然后小明说大多数直接变的是大爷， 跨过大叔这一坎了。 但是安英杰问了一个问题，说多大叫叔呢？哎，咱们有没有一个定义，多大算是大叔？ 成熟跟年龄可能无关吧，我觉得跟阅历有关。对。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在什么？ 你看我吧， 成了大叔。 你看我吧，年龄不大。我那天也见珊珊姐第一面，我也说过我年龄。 珊珊姐， 小姐姐，小姐很可爱的小姐姐。 哦，真的吗？ 小姐姐， 你多大？ 啊，我90后，91年。 91年的现在叫大叔了吗？ 是这样，我是二叔， 他主要在 二叔。 对对，你可以忽略叔，可以忽略叔。 你看你说这个女生叫女生姐姐之后，报复心里有多强？ 小姐姐，对，小姐姐是一种 很昵称， 对， 我很喜欢大家叫我小姐姐。 对， 但是我希望加个形容词。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害臊，你知道吧？我一个90年之前出生的人，还一直幻想别人叫我哥哥。 怎么可能叫哥哥？ 就大叔的叔字都不是很在意，那个大字比较在意啊。二叔，所以现在是91年的小朋友， 小朋友可以那么，你可以那么，可以称呼，可以这么称呼我，对。对，主要是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的话，我可能经历的会一定会比同龄人多一些。对，这承受的压力也会大一些。但是能走下来的人几乎他是扛过去这些压力了啊，内心当中就是你已经挣扎过几次之后的话，就很多事就看得比较通透了啊。我认为所以说你什么时间经历，什么时间经历过了以后， 这段听起来还蛮像小朋友会说的话的。 对。经历之后，经历过之后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认识不同了。我就跟几年前可能对这个事的认识不大一样了。对，同一件事。 几年之前是什么认识？ 几年之前我就是比较天真一些，对，特别是对成功啊或者对感情的认知，我就觉得，单线，你叫单线思维。 对。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黑白之间是有灰色。哦， 是的，是的，是的。发现人成熟特别重要的标准就是不要特别的极端，不要判断一对或者是错是或者是非，就要找到那个灰色地带，万事留下一个 open question。 是 open question。 对，我觉得好无聊这种人生观。就是不爽啊，就感觉一直在憋着，你知道吗？好，我该生气吗？不，算了算了，我不生气。然后我该不该放弃？算了算了，我不放弃，就放着。就是 stay 在那里，我觉得好无聊哦。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怼我的吗？ 倒不是，节目下节目再怼你，好吧？ 我是认真的。 别怕， 没关系。 我觉得我 有道理，都有道理。 是一个讨论嘛，我们就是一个讨论。 对， 就比如说，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我觉得挺绑架大叔的。就其实实际上就是大叔，你说就是作为一个年龄层次或者作为一种型的男人，好不好？然后呢，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或者优秀的大叔，然后首先你要包容，对吧？ 对。 然后你不能有什么怪脾气，对吧？然后 你 对世界要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对。 然后要智慧，但其实比如说就不能天真，对吧？ 对。 但我其实是觉得我很喜欢看到大叔身上有这些矛盾的特质，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天真单纯的大叔非常有魅力。 你说对了。 好怪啊。 莫纳大叔就是像你说的这样， 单纯又天真， 单纯又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但有时候睿智起来就是像一个，有句话就是叫包罗万象嘛。对，他几乎是可以，不管是在生活还是我们工作当中，包罗万象，包容所有人。牛逼。 对， 这点特别好。对。 刚刚正好有那个段宝玲在问说，大叔的公众号是多少啊？是莫纳大叔哈。 对， 大叔本人好像很帅。 对，应该是颜值是特别挺高了吧？我感觉，对。 你知道我认识二叔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我看那个介绍，我就去 search，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众账号，然后介绍写的是那个大叔身高1.9米，我说您是，但是我觉得二叔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所以打跟他开玩笑。 你知道他的年纪以后，你又更加放肆了。 我们是同龄人。 你刚才叫的是小姐姐。而且你没有加定语，你看飞飘飞飘，他好歹喊了好看的小姐姐， 对，好看了，这一点我当时就认同了，对，第一次见就认同了，好看的小姐姐。 飞飘飞飘说想起了就是最近一段和一个90后聊天的故事，他自信的，这90后自信的说，哎，我经历的事情不比你少。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是不是？ 对，多的是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的事。 好害怕。金刚好像今天有事儿了，说姐姐哥哥我还有事儿呢，拜拜了，拜拜拜拜，明天见哦。 所以我其实特别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和大叔你们两个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大叔类型呢？如果你也算大叔的话， 我也算。如果啊，加个如果我也算的话，我代表了可能就是那种比较特立独行的那种。大叔代表的是那种包罗万象的。他可能更符合更大众的这个审美。对，我可能会比较偏小众一些，因为我喜欢的东西也比较小众一些。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一些带有设计感的东西，包括一些性冷淡风的东西。对，但是做了这件事以后的话，我这些东西我慢慢就放掉了。因为我要去慢慢的去要接纳更多的人。粉丝太多了，举个例子，我要把很多调性很多设计感的东西放在大众的展示台面上去展示，毕竟是留不住大家了。对吧？对，所以说我也在慢慢的淡化，我也在慢慢改掉很多生活中的一些自己的一些 表达。 对，表达，让更多的人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接地气的，可以跟与之交流的人，而不是一个感觉上 就哭了。你甚至把自己放上了神坛。 不是不是， 你下来一点跟我们聊天，你下来一点。 没有，就是这就是 我觉得够不着你。 没有你。够一下，这就是成长嘛。我觉得对吧？这就是成长。对，就是我自身从做了这件事以后我都改变了。我们的粉丝你可能不改变 了。你说你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你追哪儿改变了？ 以前说实话我挺难容忍跟自己风格办事完全不同的人。举个例子，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见了几个朋友，可能有个朋友喝了点酒啊，状态就不太有点飘忽了，就开始，对，按照我以前的态度，可能这种局面我可能就连理都不理，就直接撤了。对，或者是我就可能跟他就会有一些言语上的一些碰撞吧。但是昨天我就无所谓了，我觉得。对，无所谓。 是因为没喝好吧。 okay, 我不太喝酒你知道吧。我不太喝酒。主要是但是我不太喜欢就酒后开始改变了这种人，就是直接变了一个人是。变身了，对，就是我就受不太了。对。 好吧，但是我还挺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知道这个问题可以等到待会儿你思考一下再回答哈，因为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有一个这个那三大巨头的视频网站举办了一个尖叫之夜的活动嘛，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明星 去 出席。 对，然后早梦就是去采访了。可以待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以，没问题。 对不对？很有趣的事情。 一首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送给大家，一会儿继续和早梦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大叔的那些事儿。

他说百万时尚情感博主，好不好？ 这样吧，那我想问一下你，如果是你要找词儿来形容一下珊珊，你会用哪三个词儿？固定的只能用三个形容词儿，或者你要用动词儿也行。我感觉我挖了就世界上最大的 一个，我先找好武器。 好好好，你说第一个， 从我的三个印象开始。第一个印象是特别，第一眼特别有感觉，好看。 好看， 漂亮。第一步迈得很 漂亮。这方面我也不会太多形容，就是好看第一眼。第二眼就是特别的有灵气。对， 准，怪不得能够成为百万情感博主。 第三个点就是觉得特别亲近。对，可爱，对，真了， 满分。那么请问水水，你作为跟我搭档好多年的这个同伴啊，你是打算用哪三个词来形容我的？ 有义气。 哇，你走心的呀！你走心的，我瞬间我都有点 hold 不住了，你知道吗？够了，这个环节 够了， 我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我觉得咱们可能就是和你接触的还不是特别多，我觉得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了， 很江湖， 是漂亮嘛。漂亮，然后我觉得有意气是要接触一段时间才能说， 对， 因为你问我，你问我和问他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和你搭档了很久了。 我认识咱们那天，我也会觉得他首先他很可爱， OK， 就是可爱这个称呼在大叔听来可能就是哇， 我不是大叔， 我觉得可爱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还挺高的称呼， 可爱是女生对男生极高的评价，就虽然男生好像觉得可爱好像很不好听，然后会觉得我怎么会是可爱呢，这种，但是其实我觉得女生很喜欢一个男生就会说他可爱，就为什么那天咱们那么多人活动，然后我就是第一个就邀请你来，而且我没有想起邀请别人来上节目，我就邀请了早梦，是不是那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peace 的人，就是他很 nice 的跟大家在分享他做自媒体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也想今天再来听一下你做自媒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在孟达大叔这个公众账号上你们找到了一个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故事，然后是什么让你觉得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 OK， 就这样，然后有一天我就说前两天孟达大叔在日本，孟达大叔在日本，然后他那天正好是 sorry 啊，什么叫莫纳？ 莫纳大叔。 对，但是莫纳是这个名字是怎么？ 是这样，那个我们有一个就是品牌 slogan 嘛，就是叫是第七感。我们有自己西餐厅嘛，是 seven senses， 就是七种感觉。然后那个在佛语当中，第七感的意思是叫莫纳识。 明白。 但是莫纳什这三个字很明显，它跟大众是有距离的，或者很多人不知道莫纳大叔四个字相对来说就比较合适作为一个，对，这就是名字的来历。说一个最近让我挺感动的一件事吧。就是那天晚上，那天莫纳大叔在日本嘛，他正好参加活动，他可能是手机这边信号不好，因为一直是不好，然后网络也不好，然后文章我们平常是9点发嘛，然后那天就11点55发，但是因为我一直在后台，从9点到11点55，后台已经是几千条信息了。 哇！ 然后是问他，对，问他 还不发是吧？ 一开始是问还不发，后来的话言辞就比较激烈了，就是问他是不是出事了，失联了，大叔怎么失联了？ 我跟你讲，女生容易想很多， 对，她会想很多。 就是哪怕你如果比如说你跟一个前男友，然后好久没联系，然后他这个人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 对， 你就会想。他是不是出车祸了？ 对，戏其实很多了，一个人戏有 N 种戏。对， 你也同意是不是？ 我觉得身边女生朋友有的时候戏多到，我就在想说你过了吧，这戏有点过， 想太多是不是？ 后台一直在催。对，然后大叔就是发完以后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解释我一切正常，一切安好， 还活着。 对，因为你说到女生戏多，我想起一篇文章来，就是一篇文章叫男朋友冒号问号问号问号。有印象吗？ 头问号， 对，女生，对，她看了可能是，看可能会闻到一个，就可能说她用了一个香皂，可能是今天用的是一个，就是她从来不用的一个牌子，但是她发现这个男生。为什么给他为什么会选这个牌子，但是他可能之前也他喜欢，但是他从来没跟男朋友提过，但男朋友突然就想到了给他买这个，他可能都忘了无意之中提过这个事儿，他就会想，他想了不是惊喜，他想 我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香皂， 你是不是以前前女友也用这个，然后就说谁让你买这个牌子了，这个谁让你买这个味道了香皂了， 你是不是又跟他在一起了？ 嗯， 男朋友一脸黑人问号。 我终于发现了，其实 女生真的是这样， 女生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对，就是我看过一张对比图，是一张漫画，就是那个女生的那个思维就是哗绕了好多好多圈， 对对对对， 好多好多，就跟毛线球一样，搞得很乱。男生就是一个问号，然后就完全不知道女生在想什么。 而且女生其实实际上并不是需要你给她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不需要， 不 需 要， 就 是 一直抱着，一直安慰，一直哄。 对，就举个例子， 大叔的绝招就是抱起来哄， 哄， 这么理解， 对，哄，一定要哄，宠，把他宠废，宠到废。 想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呢？这个解决方法， 我好喜欢这个词，宠废， 宠废是不是？ 宠废，宠废你，对， 冠上天， 对，冠上天，对，让他离，让他就是感觉到在别人那里得到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物质是一点都无法满足了。 嗯 啊，我认为在感情当中，物质占的比例是其实是有限了。有限，它有叫限，过了反而不好。 嗯， 过了反而不好。 所以你们一般怎么宠呢？怎么哄？我很想知道他们 怎么哄，怎么哄。对对对。 说实话啊，我举个小例子啊，就是关于就是打就是起床第一件事这个事儿啊，就是跟女朋友起床第一件事，就说你起床以后，你如果是吃完早餐或者洗漱完了再给她发微信，问题就很大了。哪怕是这样，你也前面要加一句。宝贝儿或者宝宝，或然后再跟我刚醒， 嗯， 对，你要告诉他， 重点就是要加宝贝， 对，宝贝不加的话，问题很大， 对， 对， 那如果对方已经发了三条信息说你起床了吗？ 嗯， 然后这个， 你最好抓紧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或者甚至出现在他面前， 对，抓紧时间。出现在他面前，然后最好还带一个小惊喜，你要备好 N 种小惊喜，平常日常了，在不定期的这个，对。 好小惊喜，这个问题很大。 嗯， 你说你如果发现你有很多小礼物，你会想你要干啥？你为什么准备这么多小礼物？是打算随手送姑娘吗？ 不 是不是不是，这个肯定是准备给一个人了，这个毋庸置疑啊，肯定是给一个人了。 不好说。 那这样吧，我觉得真的是碰到曹梦以后，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想问的问题。 早， 比如说 早梦 ，sorry， 二叔也好吗？ 二叔， 比如说。一个在你们看来，你觉得一个男生就是比如说他交往了一个女生以后，大概在什么样的时机适合带这个女生回他自己家呢？ 哦，这要看他家。 问题都好像自己的问题。 嗯，这得看他家多远了。他家要在外地的话，就等一会儿啊。 都在北京， 都在北京。 五环内，好吧，五环内。 跟性格有关吧。我前几年直接就领回去。 嗯 啊，现在我 领的太多了，父母弄混了。嗯，Mary。 前几年， 真真啊，真真， 哎呀 ，sorry 啦。 前几年的性格是直接领回家， 嗯， 甚至就是希望展示这些东西，你知道吧？ 嗯， 展示给家长看，我证明我很成熟， 嗯， 很成熟。 对，现在来讲， 朋友，你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现在来讲的话，考虑的东西会多，为什么呢？因为得为别人考虑啊， 嗯。 是不是就说你没到那个份儿上，对，你把人家给压力是蛮大的，对大家来说，最后如果结果不好的话，对就是反正挺怪了吧，感觉。 嗯， 对， 你父母没有给你表达过，就是你只要确定不是要结婚的人，不要往家里带。 从来没有，从小也没有。我小时候家里就很多小女生来家里玩，因为就班里同学嘛，我就愿意招呼大家来玩。后来来了人就是 招呼小女生， 女生居多吧，肯定是。 你知道我有一个阿姨，她在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嘛，讲过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大概应该是在三四五年前，她就说她儿子就是带着一个女生去他们家玩，然后呢，他们俩不在家，然后他们俩呢就先坐在他们家的客厅嘛，然后呢，她把那个门打开，看到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她反手就把门关上了。 哇！懂事儿，懂事儿，好妈妈。 没有，然后就出去 就。世上只有妈妈好，叫爸爸来打他。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出去的意思就是说，他那天他儿子其实实际上是，可能也知道他们不在家吧。再有可能只是说，如果见到就见到了。 嗯。 然后他给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确定说要让我们认真的考虑你们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的话，请不要把女朋友带回家来。 嗯， 就这样的话，其实实际上会给我们增添一些麻烦和困扰。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些家长会做的这种感觉。 有可能，比如要不要给见面。 对对对，会考虑。 你是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个场景？目前 我不太经历这样的场景， 不太经历，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人。 对，理想的理想问说：“早梦是江苏人吗？”早梦是山东人。对，就是莫娜大叔这个公众账号是在青岛起家的，但是因为做的太好了，现在要搬到北京来了，因为北京的活动频频邀请他们，来回差旅还不如在北京租办公室呢，是不是？ 嗯， 对，有考虑，小小想做大，一定会来北京。对，我们跟那个石觉志，我们是一个集团了。 啊， 对对。 所以在你们看来，就是比如说在做公众账号当中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印象很深吗？就比如说碰到女生的什么问题，或者说 其实稍等，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大叔好像因为刚才我们聊到男生和女生在相处过程当中思维的一些差距哈，比如说女生就是真的会想很多，男生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种思考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但是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引导女生多替男生考虑考虑吗？就是多去理解他们那种思维状态，这样才能够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社会更加和谐呀。那为什么大叔会那我如果只说出女生的心思，而且还告诉男生你就要宠着她，只会把女生宠得越来越上天吧，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闹，开始折腾，开始分手，这样好吗？ 有个度啊，太多懂事的姑娘其实也蛮让人心疼的，什么都为别人男朋友着想， 招人疼，懂事招人气， 吓死人了， 是不是？ 从一个男生的话来说， 我觉得也太过懂事也不好，让人看了反而感觉累，事事都为别人着想，是吧？把自己就是最后再考虑自己，是吧？特别是在跟男朋友相处过程当中，就是相对来说角色会比较卑微上也不好，我感觉。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我觉得是相互改变、相互影响吧。就是如果说我跟你在一起以后，我为了你做出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长向发展的一个标志。如果说还是各自各弄各的，或者说也不妥协这样子，那就最后你时间想想行了，未来这怎么可能在一起时间长了？ 所以说就是莫娜大叔通常在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是比如说跟女生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跟男生的粉丝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喜怒哀乐爱恶欲啊，七种情绪啊，其实是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了。我们不会遵循就是一成不变了，就要怎么怎么样，那个不行，那个谁也受不了，那是等于说老师给小学生讲课呢，我们不能做这种事。还是七种情绪，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让你就是有情绪的方法。举个例子，周末的文章我们一定就是轻松的东西，周一周二可能就是理智的东西，对，三四了可能会做一些情感的分析啦，对，讲一些情感，对，让你的情绪都能得到释放，当下能抓住人了，我认为唯有情绪可以抓住，迅速抓住一个人的心。对， 明白了。丁震来了，丁震说哈哈哈，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还拍了一张就是他现在看到的天很蓝那张照片，很美哈。大家如果有这个什么情感类的话题，或者是跟这个自媒体相关的，或者是写作方面的想要聊的这个问题，可以来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啦。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搜索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 你知道我们台就是某位女主播，我也不说是谁了。 OK。 然后这个她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是她正在处在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嘛，然后她就关注了一个人叫做武志红，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肯定不知道，对吧？ 巨英国。 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武志红，他就会专门写一些，比如说情感类的那种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特别特别就是会分析，然后教你怎么去解决，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又去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大家一起玩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她的书架上面有一个名字叫武志红，然后慢慢开始发现，哎，这个人好像、就是、 在女生圈很火，是吗？ 对，就是他会给你分析各种各样的那个感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莫娜大叔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像是一个他们精神上的一个陪伴， 精神上陪伴，因为大家觉得大叔已经经历过东西比较多了，不会被一些就是他的很多价值观不会被动摇，所以说他认为大叔说出来的话是比较有根基的。 所以你发现你和大叔有那种特别坚定的就不会动摇的世界观？ 有一定要有，一定要有。 比如说呢，比如说你们的原则， 就是我觉得靠谱那三点，就是非常贴近了，就我俩做事，再就是我俩就是 靠谱这三点，我诚实点说，听起来是一点啊。 其实一个人要靠谱， 你要细分的话，你要细分的话就不一样了。你看事事有着落，就这件事你帮人从头管到尾，是吧？渐渐就有回音。别我今天找你答应好好的，我明天找你联系不上人了。还有就是， 哎，我发现山东的朋友真的有在走时乘这个路线。我 山东人真的很 时乘， 我觉得 很 可爱。因为你看，就是来过我们节目那个嘉宾子杰，他也是这个路线，就是很可爱，就是超级时乘。然后一定是要做事，咱们把它做到位。 对，先做事，先做事， 然后再做人。 我也挺时尚的吧，山东人就是被教育的很朴实，你知道吗？ 对，我们就很朴实。 你怎么着？你就突然着怀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我不时尚 吗？ 我觉得可能你不是特别适合朴实这个词吧。 好，我承认， 你可能比较朴，但没实。 哪来的朴？就还是很想问一下早梦，比如说刚才你从如果从你的角度去理解，这三点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事事有着落， 对， 万事有回音还是什么的？ 件件有回音，事事有交代吧？对，有交代，就是如果说你安排帮一个人，就是你得有交代。什么叫交代？就是你得让他明确知道你这个事儿能帮到哪，或者说帮他介绍什么人。对，因为那篇文章其实写的还蛮细了。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对，我们一定是把事儿做在前面。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撕一个口子看看能不能聊出点什么来。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情感类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写的。 是的，我也觉得是。 因为情感类的东西就是只要你安抚住他的情绪，然后点到他的那个痛点，你说什么都对。 OK。 而且情感类的东西好像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一波人有共鸣。 OK。 因为他那个思维的角度，我觉得莫大好像有很想反驳咱们的地方。 对，不是，你说的是最对了。相对来讲，你说专业了写心理学、写电影这些东西就需要专业的大量素材，没有情感是共鸣，就像珊珊美丽的小姐姐说了一样，要有共鸣。但是这个共鸣是这样，你一天有共鸣可以简单，两天有共鸣简单，坚持几百天、六百天的每天的原创。去发掘新的东西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工程了。 所以你们在这过程当中发现了哪些？就是你们觉得哇，说原来以为就是情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 后来 发现 挖掘出宝藏了， 挖掘出一个东西是、 就发现了一件事。我和大数据发现一件事，女人这个课题这辈子研究不完，永远不会100%满足。男人要努力一辈子。这件事上没有尽头。 哎，我们听一听，我来听一听一个百万情感博主啊，一个百万情感博主在研究了很多女生的心理之后，给出了这个绝望的结论啊，就是女人永远满足不了，男人要努力一辈子。 对， 好笑这个结论，但是我觉得很对， 是真的 道理。 还有就是女生有一个特点，她喜欢就像这样，你看她喜欢化妆品吧，就像女生就像龙一样，他找一堆化妆品堆成山，他就盘在那上面坐着，他从来不用，没关系，我喜欢，你知道吗？女生就是这种心理，男人是这样，我不用的东西用不着，我绝对不买，我用不着绝对不买，你就是打多少折不买。女生一看打折，赶紧先买上再说，再囤家里。 让我想想我家里那几个柜子。 对，你想， 我觉得你们家就是衣帽间，就常常让我觉得那应该就是龙的洞穴吧， 就是洞穴， 对不对？就是那个衣服堆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像一个龙一样，就是卧在上面。 我都不知道我衣帽间到底有什么。 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你衣帽间里看到的95%的衣服没有见过它，没有在演播室外见过 它。衣服不一样，因为衣服有的是这样的，是这个，就你穿了一次可能就不想穿了，但是可能它质量还挺好，你又不想扔，挂着呗，挂着也好看。但是化妆品是你会忘记， 对， 你不知道你是 你就忘了。 我真的是忘了， 我家有一个粉丝，他当时说买辆车他为了他为了配这辆车，他特意买了几件衣服。说大叔，我今天买了辆红色的车，刚提车，然后我感觉这个车挺配，就是拿什么什么衣服比较配它，然后我就赶紧去买了。 但是我觉得配色的这个思路其实是支持的， 支持的是吧？ 我真的是支持的。我觉得好比就是他说我今天进了一个店，我觉得心情不好，买了几件衣服。 哎，对，你知道我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理智的闺蜜，她可以说非常理智了，她基本上研究了市面上所有的情感的这个微博啊、微信啊，就各种文章。然后有一次我要说我就很无聊，我说逛街去啊，她说。我建议你先看看自己的衣橱有什么衣服缺少搭配，你这样就可以针对性的根据那几件衣服搭配着去买衣服。我想要不要这么费劲，但其实他才是对的那一个，对不对？这样买衣服才不会浪费嘛。所以说是为了搭配去买一件衣服才是对的。 对， 但是化妆品真的不一样， 化妆品不一样， 女生真的是看，哎，打折，哎，这个挺好的，说这个什么什么最美唇色，什么谁谁用过，或者这个粉底真的很遮瑕，这个买着然后放着时间就哇过期了。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二叔，在你们做公众号或者写文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瞬间你觉得就是这个女孩或者是这个女人，我得劝一下。我得劝 一下， 有没有？我觉得应该很多时候吧。 对，你一时如果让我想一个事，我可能想不起来，因为这种事应该是比较天天都会发生了。对，但就是其实还好，为什么呢？就是我家粉丝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他就是原则就是口红我自己买，给我爱情就好。 对，口红他们可能都会一个几乎是一个牌子所有色号都要集齐的样子。 但你不觉得这个才是最夸张的要求吗？口红你花钱就能买，爱情你从哪里买、啊、 而且你口红可以自己买的时候，你的爱情要求会好高哦。 所以啊，现在啊，现在就是现在就有一个新的趋势了，就是女生越来越在经济上已经不是很依附男人了。 对对对。 所以说，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婚恋趋势呢？就是姐弟恋增多。对对对。 真的，你们有这个研究的结果吗？或者是 现在不是我们，是有大数据支持了。嗯啊，就是 姐弟恋增多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它内部的经济结构的意思，就是说姐姐来养弟弟。嗯。 不一定， 不是来养弟弟，嗯、而是说小鲜肉们，可能，在一些。 我作为一个女生，我有发言权。 对， 就是你知道这两种人设跟你的感觉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你、比如说大叔这种人设，你如果谈恋爱的话，你会觉得哇，虽然很踏实，然后但是又有点枯燥，时间久了有点无聊、而且大叔总是雷打不动的，你知道吗？就是三棍子打不出来， 啪一下打下去、他不动， 他就是 OK 啊 whatever， 老子不在乎、然后因为他就是对他的世界观他看得很淡嘛，但是小男生小弟弟那个感觉就是很热情， 对， 很有新鲜的活力。你知道有时候女孩经济独立之后就想我开心就好， 对， 哦，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在一起，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小鲜肉就会有那个市场，这是两个极端，最尴尬就是你之前的这个不上不下的年纪， 所以说什么样的 人往哪儿卖， 你说他是吗？ 什么样的男人最吃香呢？所以说什么样的男人最吃香呢？可能就是有大叔的阅历，但是要有这种可，就是也要有这种小男生的这种活力吧，所以说我们就认为一个叫可乐男孩吧，一种叫红酒先生嘛，都得有。这两种素质都得具备，可乐男孩和红酒先生两种素质都要具备，不管年龄，对，你就是事业再成功，你就说马云吧，他不可爱我们不爱他，但是马云好玩， 对， 是吧，我们就觉得哎很萌， 长得是挺可爱的， 对 的，他不可爱我们也爱他，怎么样我们都爱 他，对，他是爸爸， 不要爱爸爸， 他怎么样都对。 OK， 最后一点时间还是给二叔，就是跟我们观众说一说吧。就比如莫奈大叔，其实你做了莫奈大叔，你做了这么久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然后最想跟观众分享的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两点吧，一个就是谈一下简单一谈，就是在做事方面吧。做事方面，我认为就是真是让我理解到了，创业它可能就不是简单一个公众号的事了。对，一开始你可能是为了完成某篇文章，到后来你要照顾到100万的人的情绪。这个情绪而且是价值观，你要是一定要摆正方向，你不能去误导他们， 是 这个是我最担心，就是你当你量越大，你的责任越大， 责任感， 对，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在是驱使我们前进啊。再一个就是关于生活方面我认为就是一定要学会安慰自己，一定要让自己得到释放，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其实我 发现很多粉丝的问题，我其实都想劝他一句话，哎，多想想自己啊，少看看别人，对，就那么简单，其实 有道理。 对， 感谢二叔来我们的节目分享这个关于很多两性关系。 他大叔，他二叔都是他叔， 他大那矮木子宽板凳都是木头， 对，都是木头， 都是木头。OK， 以下就是今天的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感谢有您的相伴，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喽，谢谢二叔哦。